去歌厅，钢琴也可以大半夜拉小提琴。女孩的父亲终于感受到她的真心，于是她对着男孩说：“我把女儿交给你。”男孩成绩佳绩，女孩挂了复兴，家里所有鸡毛蒜皮的事情，女孩都一手打理。每天吃饭时间，她煮的菜不会输给餐厅。有天，他们当了爸爸妈妈，接着又生个当了阿公阿妈。再次回到公园里，她告诉孙子，这是他们当年一起写的柳树下。 周一福州， 你追求什么？你冒犯什么？有兴趣你永恒是最遥远。你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只听见月圆时候的浪涛。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渴望说的漂亮，却露出了粗糙。你渴望骂的得体，却露出了尾巴。在周一福州， 你追求什么？你冒犯什么？有兴趣利用的是最遥远。你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只听见月圆时候的浪涛。 他想也不做，只是自己将这细菌的分别。你在阳光下那一个浪子，你说我要但我感受你比我懦弱。人家今天是什么，你明天就是什么，还以为自己真有满脑子的思想。在这里写字地里，写字地里，写字地里，写字地里，写字地里，写字地里发狂，写字地里，写字地里，写字。 口罩。 你这叫什么？你忙做什么？人做着死后才可以永恒赞美。你想想什么？你猜想什么？别用你跟着的眼光看世界。你寻找什么？

吃早餐啦！ 今天你想吃什么？ 来份豆浆油条。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 或者开水配白面包。 开水配白面包。 再或者，哦，来一杯卡布奇诺也不错。 享受出发明奇诺。 没问题，活力音乐早餐，填饱你的耳朵，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 how long has it been going on, baby? How long has it been going on? You've been acting so shady. I've been feeling it lately. 笑着，他乘着风等日落下山坡，脸上下夜色淋的墨绿色，像烟火，看似光环却悄而盛开寂寞。 心都装进 到甜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 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 你来自

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迎接快乐。 招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